啊，出城网的创始人张波。 对对对。 好，另外这位，你把他的哈、啊、所有干过的全称来一遍。 我的天哪， 稿子呢？咱们都没稿。 这个大家应该非常熟悉，畅销书作家，写过很多书， 特别 比如说那个澳大利亚的旅游指南，还有新西兰的旅游指南， 嗯、对， 这两本书常年是在旅游排行榜上，不知道排第几啊，反正常年排着。 主要的说那个摄影的那个， 对 ，CPA 摄影师。 哎呦，对了，哎呀， 对不对？对吧？ 对对对 ，CPA 摄影师， 嗯， 那个超级小包子， 哎，这厉害，至少80%都对了， 厉害死，真的。你看，户外极限玩家、旅行体验，这都差不多，这无所谓。最关键的是 CPA 摄影师，还有就是两本畅销书。 是的， 我都说对了。超级小包子，欢迎包子啊！还有我们的出城网的创始人波哥，欢迎波哥。 欢迎， 大家好，我是张波。 哎，那因为马上就要到小长假跟大长假了，真的，我相信啊，包括我们身边的很多朋友，明天晚上开始，就有的都请好假， 各奔东西了， 该出去玩就出去玩去了。 嗯嗯。 没有，我给大家放个假，从明天晚上一下放完，放到国庆节回来，我相信下面肯定鼓掌的很多，就是我说了不算。 不过真的，就是我在门口接张波的时候， 啊， 因为他是做旅游的嘛， 对， 哦天哪，就 太满了， 不是，因为他那个大长假的时候也要出去， 哦哦， 就是他说要去玩的那个地方，那房子好便宜，而且就是这个价格。给很多要去那儿旅游的朋友， 是酒店的房子很便宜是吗？还是就是我们去旅游住的房子，还是我们到那儿买的房子呀？ 啊，不不不，按理说都是应该这样。比如说张波是做旅游的， 那 啊，我是做酒店的 啊。 他跟我说了，好了，妹子啊，我要你这个，比如说你整个这个 building 的房子都给我300一间啊，不许涨价。 哦， 然后他再跟别人说。朋友们来我这儿玩吧，我这儿有整个房子的钱， 那个、 可以 那个我准备下去了，我准备下去了。 但是他跟大家说的价格跟我要的价格一样， 哇， 特别好， 我这个可以。 对，当然了，不能跟听众朋友说在哪儿啊，因为一共就十间房， 就十间房， 对，就十间房啊， 啊，还不能说在哪儿， 不是要说了的话，你看。你家一间，我们家一间，兄弟，得保持这300一间的价格啊！咱们可以一会儿放广告说。来，今天我们实际上是有主题的嘛，因为二位对旅游都比较了解，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如果现在做计划，我觉得国外可能稍微晚点了吧。 嗯，国外因为主要涉及一个签证问题，所以可能有点晚了。 对，但是落地签或者免签应该还好吧？ 对，是尽量去那种落地签或者免签国，或者是咱们手里有签证的国家，就是尽量建议是这样。 嗯 嗯，然后做这个攻略，现在还来得及，就是机票有点贵了已经。嗯， 那行，那今天咱们分一下工吧，好吧？就比如说小包子可以说一下，比如说落地签。免签这些地方，因为你只要订好了特别贵的酒店， 嗯， 因为现在订那边酒店没便宜的， 嗯， 订好了酒店，订好了往返机票，机票也没便宜的， 嗯， 然后可以让小包子帮您出出主意，国内的周边的自驾的可以让波说说， 嗯， 对， 好吧， 其实国内的， 因为我觉得自驾的现在开始做准备，大长假11正好高速路也免费，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来得及 是吧？ 没有问题。 好， 嗯嗯，一开始我们就看见一位朋友啊，这是咱们老朋友了，咸水鳄，他说了，我下周啊要去成都4天，重庆3天，就推荐一家好吃的店呗。您真是问着了啊，我们几个人呢 都是吃货， 哎，都是吃货，最关键是我们栏目组有一位朋友现在就在成都呢， 是的， 对吧？ 对， 这样一会儿。而且听说正在吃火锅， 那就直接连线呗。 直接一会儿咱们连线一下，这个跟咱们编辑说一下啊，直接打熊丽的电话，打他的手机，什么时候接通了，咱什么时候把他请进来啊，跟他说有朋友要问啊，推荐好吃的店，成都和重庆啊，这几天。 你别夸下海口啊。 咋了？ 一会儿一打，您呼叫的用户不在服务区。 这个问题不严重， 没事没事没事， 我就害怕为什么呀，他刚才我差点听成了，我说是啊，一会儿我把电话号码给公布出去，然后大家打一下 就是自己问是吧？ 对，不会不会，但是 不后的事儿 是 吧？ 但是另外一位朋友，因为他都问了好几天了， 嗯， 这位朋友的问题其实可以让张波说说， 哦， 因为他呢说十一的时候他要去官厅水库边上有一个那个别墅区，但是这个别墅区人家是带会所的啊，盖的那个那种 小联排啊，很美式的那个还不错。然后他说顺带手他想去玉渡山玩玩，他觉得玉渡山现在去还行吗？ 啊，正是。 而且说周边有啥好吃的不？ 嗯，是这样啊，玉渡山它本身临的两个地方比较近，一个是靠近这个官厅水库，一个是靠着这个龙庆峡的古城村。然后说古城村里边它主要还是以这个和这个柳沟村差不多的一个性质，就是豆腐宴啊，什么炖水库鱼，这些为主，这是吃的上面来说。然后呢，现在这个季节呢，也正值是那边的话，也正值是葡萄成熟的时候，它还可以摘点葡萄，这是能够采摘的东西。然后玉渡山现在正值是由就是秋色刚刚出来，但是还没有完全出来，也是比较适合它整个夏天这个绿色还是完全呈现在这个眼前的，是没有问题。就是可能气温可能是要比我们室内要冷一些，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那哎，那边有吃涮肉的吗？ 涮肉的有，就是说不管是从这个，就是在一般情况可能比较集中在县城里边，啊，他这个涮肉的比较多一些，就在延庆县城里边，然后要么就是去怀来县城里边，然后这两个方向其实距离上是差不了太多，啊，就是看他想要去哪。去怀来的话顺便还能再还可以再吃点什么这个铁锅焖面， 啊， 这是一大特色，真的是。 好了，那就我们听众的要求，我们现在已经跟在成都的小熊取得了联系。因为小熊这次去呢也是工作原因去的，他是作为评委去那边啊，给别人就是做的这个川式的菜去打分的， 是 也是很 辛苦 的一个活， 特别辛苦， 就是 辛苦，天天吃火锅是吧？ 对，天天吃火锅。 就比如说昨天吃麻婆豆腐， 嗯， 川菜嘛， 哦， 要吃那么多厨师炒的不同的麻婆豆腐， 100多道， 盲选， 嗯。最关键没米饭， 回来之后再长上一圈啊， 哎，本来就已经很胖了， 这种辛苦的工作， 差点 派我去。 来来来，我们现在就要连线了。 对对对，熊丽你好。 谁说我胖？ 谁说 我？ 谁说他胖了？人家那么瘦。 刚才小胖说，对，我听见小胖说的。 对对 对， 好像是 小胖说的。小胖说的。 信号不好，别听瞎说的，真是。哎，跟我们汇报一下你现在的位置呗。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从一个会场到另一个会场的移动的途中，所以可能信号会稍微有一点点不好啊。然后是这样的，今天呢成都的天气还是比较好，昨天呢稍微有一点点闷热，所以你看我昨天呢穿着长袖的这种外衣，基本上就已经觉得哎呀很闷热很闷热了，但今天呢还是比较舒服比较凉爽的。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要在国庆期间有来重庆来四川的朋友呢，那在衣服的选择上面呢，可以比如说以短袖为主，但是外面呢穿一件外套就可以了，要随身带好雨具，因为最近呢都会随时有雨，这个是要提醒大家的。早晚呢气温会比较凉爽一些，总体来说我个人认为这个季节还是比较舒服的季节。 好的好的，这些都不关键啊，关键是人家去那儿啊想吃好吃的，您给推荐几家可以去的店呗。 哎，我跟你说，这一次啊，我真的是工作来的。你看，我应该是已经来到第三天的时间了，基本上呢还没有自己出去吃过一顿饭。 过多的解释就是掩饰啊。 主要的都是在这个市场上。昨天呢参加了一天的评选，这次呢是世界川菜大赛，所以呢我们有来自国内外的将近100多名的选手，然后参加了这次比赛。昨天上午呢吃的是主题规定项目，做麻婆豆腐。你知道，就是我觉得我把这一辈子的麻婆豆腐全都吃完了，我吃了100多份的麻婆豆腐。一开始的时候觉得闻第一份，哎呀说太香了，就想吃完米饭。到第二份觉得哎呀好好吃，等到吃到第90多份的时候，我只是拿筷子头蘸了一点点汁儿吃了，就再没有就吃不动的感觉。而且你知道吗，就居然没有一个选手连着米饭上。哎，我后来就问选手，我说难道你们不知道麻婆豆腐是下饭利器，请问你们在上菜的时候都没有考虑一下评委的心情吗？所以就干吃100多份麻婆豆腐，试问大家什么感觉，就你再爱都爱不起来了。从现在开始到未来的3-4年之内，不要再跟我说麻婆豆腐。 主要不是不给你上米饭 啊， 如果上米饭的话，可能参赛选手说了，这位大姐我们这正比赛呢，你不是在这吃饭呢。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怕不够对吧。 好的， 但是今天到了自选项目的时候，明显的就觉得哎呀真的是川菜百菜百味，以百菜百格，就一下之间 百花齐放，就各种的川菜的这种代表菜就一下出来了。 哎呦， 确实吃的我心花怒放的。 哎、 就你会发现有我们常用的、常吃的回锅肉啊，包括各种各样臊子做的臊子海参啊，然后还有什么这个带鱼，然后等等等等啊，就包括江团，就是江鱼什么的都已经上来了。今天确实吃出了不一样的感觉，连我们的这些评委就因为这一次来了，就是川，就是四川本地的很多知名的川菜大师，包括我们北京的很多川菜大师，然后像这个郑少武大师，然后还有这个陈刚陈大师，然后就是谭家菜的这个主理人之前就还有牛金生牛老师，就全部都来到这里。大家今天都反映的是，普遍反映的是，哎，今天这个百花齐放的感觉出来了，确实还是能够看到川菜非常深厚的底蕴的。嗯，然后再说回到底如果去成都和重庆怎么安排，我建议呢，如果到成都的话呢，一定要抽出一天去青城山。为什么呢？因为在青城山的脚下有很多知名的农家乐，然后就你随便去一下都会很好吃，因为在农家乐里你可以吃到很多在成都市区吃不到的土菜，所以我建议成都四天里头有一天要安排去青城山，然后把时间呢放的这个稍微的缓慢一些，在青城山呢可以喝喝茶，然后吃农家菜，是很舒服的，爬爬山，然后转一转。青城山下白素啊，是这个吧？是啊。 哎，这样吧，因为成都重庆好吃的特别多啊，这个你一会儿编辑一下，然后给我们发过来，然后我们给这个我们的听众给回过去，好不好？ 就没有了吗？就没有，我可以再说一下，比如点一下明婷啊、雨田啊，是一定要在成都吃的馆子85味苑， 哦， 到重庆的，对。 因为是这样，就是现在连线不是特别清楚，所以你推荐的我们也不知道啊。你最好编辑一个文字，好吧？别再见。 好的。 别再见。还有一个事儿要跟你说到一下啊。有一位朋友呢，10月16号要去三亚待5天，带着孩子，有什么比较适合酒店可以让孩子玩的呢？ 去哪儿？ 三亚。 三亚，丽思卡尔顿啊，然后呢，著名的亲子酒店文华东方啊，这些都可以。亚特兰蒂斯啊，新开的。然后呢，那个虽然呢，就是它的海底房价格会很高，但是呢住普通房间就可以了，因为呢普通房间应该那个季节差不多1000块钱左右，可能还能更便宜一点就能够拿得下来，但是它整个亚特兰蒂斯都是一个特别大的水上乐园，会很好玩。 嗯，好的，谢谢你啊，我们明天再说吧啊。好，拜拜。 好，再见。 再见。哎哎呦，真好，听着能在那里边吃那么多道菜， 而且全都是同一道菜啊！ 主要是麻婆豆腐上的30年以后绝对不碰了， 太神奇了。 今天就是自选菜了，你听他说了吗？ 对， 就是好多好吃的都出来了。 就是那是属于入门级， 对， 就类似于比如说咱们四个去某饭馆招聘，人家上来一定说，炒个土豆丝儿吧， 嗯 啊，可能看你刀工啊，包括什么这些都是入门级的。来吧来吧，咱们抓紧时间吧，因为有太多的朋友一听你们俩人来问了不同的问题。 对， 先来看看这位朋友吧，啊，这位朋友呢是小兵，他说问一下波哥啊，10月1号开车去内蒙，走京藏高速，我几点出发合适呢？ 我建议的话就是你10月1号的话选择下午时间段， 嗯， 就是说早上起来的话，可能确确实实有很多的一些朋友，甚至说头一天晚上12点过后，就会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去走这条路了。要么你就更早一些， 就比如说 0点， 别，就比如说凌晨，不是早上起来6点， 6点已经你就等着出吧， 也晚了是吧？ 对对对对，就是说。因为一般情况下到国庆节大家都放假嘛啊，有一些带孩子的可能前脚短上不可能赶上这个夜路去走， 嗯， 甚至还有很多一些朋友他会选择提前一天，不是为了那个免费，但是10月1号的话要么他选择下午时段出发，就是吃过中午饭就是去内蒙古，这个是非常非常舒服的一个路。 嗯，最好就是其实您9月30号晚上， 那个9月30号晚上现在已经被大家已经使用习惯了，就是在我记得最早前我说9月30号晚上的时候那会儿还可以走， 就是一般到下午四五点钟开始， 就是、凌晨的那个时候是吧？ 对对对，要么是就是凌晨出发，要么就是说选择你选择就是错过那个早上起来最起码在十点之后吧，啊，就是差不多你十点之后你也走不了太多远，还不如吃过中午饭，踏实消停着走，路上也不会堵。就是你到咱目的地，到内蒙古，比如说到呼和浩特，它的目的地的时间其实差不了太多，差一个小时最多。 好，婉迪也说了，说这个周末想带孩子去野生动物园，你们说行吗？会不会人特别多呢？我坐公交车去。 坐公交车去没问题。 对， 但是我相信在高速上还是会有一点车多。但是带孩子去野生动物园，我觉得这个季节是合适的。 他是去哪个野生动物园？ 就是大型的那个，大型的那个， 大型那个。 哎，对对，应该还是没问题的。 公交车还行， 因为前两天我还在给他们那儿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因为我也想带家里人去呢。后来人家也说了，说维子不好意思啊，我先是以为说不开，人说不是，不好意思啊，过节期间我们这儿的人一定会多的。 对 啊，我说那我明白了，那可能错峰一下，就比如说十月别一号二号，咱们比如说四号五号，对吧？就这样可能会好一点， 也不要选择六号七号 啊，是又返程高峰了。 对对对对， 回来该堵了。 是的， 对对对。到那边呢，如果您坐着公交车去带孩子玩，您可以到那边坐一坐小火车。但是呢，我们那时候去探线路的时候，我就问工作人员，我说今天的人不多，因为我们那时候去的是周四还是周五的样子。我说周六日会人很多吗？他说周六日人蛮多的，你看那边有排队的那些一个隔栏啊，他说基本上就是两三圈人。我说哟，那还行哈。我说那排队等待多长时间？他说一个多小时左右，就能坐上那小火车了，因为他不是自驾。他如果自驾去的话，您直接就可以开车进去了。 他分几条线路， 对对对， 很大。 对， 所以呢，但是那小火车呢，又值得让孩子去坐一坐，玩一玩啊，稍排一会儿还行啊，您可以去尝试一下，转一转吧。来，咱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回来接着回答大家问题。今天我们主要聊的是开车出去玩，当然了，您有任何想要出去玩的一些这个问题，都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装修婚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家具家电全配齐。 装修老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高端设计有品位。 装修体验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超多样板件随意选。 装修货比三家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全包全配精装，超省心。 装修房子先找一号新家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情听听活动，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白女士提问了，计划去太原玩三天，说一下好吃的和好玩的呗。 太原 去你们家了？ 对，就是到山西，好吃的基本上说是以面食为主。除你要是不喜欢吃面食的话，其实在山西的话，它还有一些当地的一个山西风味的菜，比如小酥肉，这个其实在山西的做的也是非常不错的啊。而且是在太原市区去吃，太原市区去玩的话啊，它一般比较集中的就是说像正常常规的一些这个什么晋祠啦这些地方，但是人肯定会很多啊，然后说是就是到包括因为到山西整个它可以到附近的一些地方去，到太原附近的一些地方，比如到常家庄园啊，常家庄园要比平遥古城可能没有那么就是名气大，对，但是至少来说是它还是值得一去的一个地方啊。然后剩下还有一个就是市区的游览的话，基本上说是就是还有一些生产的这个加工厂，如果是带着孩子去的话啊，是比较值得去参观的一些醋厂啊，这些地方都值得去看一下。 好，来，小包子，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河南 啊。 哎，你是上次去的南太行是吗？ 对，就是河南那个阿姆斯特丹是吧？哦，不是那个河南哦，对对对，南太行，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南太行，想这个听众朋友想知道什么呢？ 不，就你上次说那挂壁公路啊，包括它的周边啊，包括开车怎么去啊？ 哦，这个呢，这条路其实很好找，就是因为咱们这个那边有一特大一个 IP， 就是那个景点啊，就是红旗渠，所以说你肯定能找着红旗渠的那个路牌，不用怕找不着，所有高速的出口，甚至还没到出口就有这个牌子，所以你就沿着红旗渠的这个方向一直走，等快到真正过了红旗渠那游客景区以后，它有一条小路，然后向那个山西方向走，就是那个景区里边也有标，那个地方呢叫井底村儿。 井底呢，就是那个井上面是一个穴字头，然后底下是一个井，就是有的它就简写就是那个挖井的井，两横两竖，但是它有的地方那路牌用的是那穴字头，你看见的时候就能认识，然后往井底村的方向走，那个呢现在是那附近那五条这个壁挂公路挂壁公路唯一一条现在还能开自己车上去的公路，然后我觉得国庆的时候应该不会有什么人，因为那条挂壁公路是我到了井底村跟当地人打听了路，然后我才找着的路，才能上去。 导航上是搜不着的，是吗？ 导航上它不叫什么挂壁公路啊，不叫什么隧道啊，它不像现在郭亮那种。郭亮跟大家说一下啊，想自驾的朋友就别去了，因为你根本上不去啊，必须要到那儿强行换乘这个景区的那个， 哦， 就是景区的那个叫什么小中巴车，给你拉上 车， 哎，然后到了郭亮村下去看一看，然后再给你拉下来，中间不让停车。不能停车拍照，其实很多朋友说白了就是想在那挂壁公路那里边，是吧？当然了，咱不建议在里边停车拍照，因为很危险，挂壁公路都是在悬崖上凿出来的，但是很多朋友还是想去那儿打个卡呀，或者稍微的慢一慢，这个你都照不了啊，他都不让你停车，不让你下车的啊，所以说这种名气比较大的呢，其实我觉得没什么意思，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现在也收门票嘛，我说的这条呢它就叫隧道， 哦， 在地图上人家就叫个隧道啊，你去搜的话反正你们可以试一试，我上次搜反正没搜出来。 井底村那个是属于在山西境内的，就是说它是山西和郭亮这个中间的一条道。 对对 对, 对，再往那边就是平顺， 对对 对, 对， 再往那边就往平顺方向走。 哦，嗯，就是这边的话它可能挂壁公路这边的话郭亮它是也是有一点，就是说是可能在九月，就是在这个过完国庆这个时间段它会有一个开放时间段，就是专门组织的一个自驾车。 哦，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它会给一个，如果是你像大国庆的可能人很多，他们也考虑一个分流问题，所以说他会把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大家就是直接强行的，你只能停在门口。嗯 嗯 嗯， 好， 反正我上次去的时候了解的情况就是他那个就所有的那个车辆都不让， 对对，没错没错没错，对对。 好啊，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了，一会儿回来接着聊，大家有问题的话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装修婚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家居家电全配齐。 装修老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高端设计有品位。 装修体验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超多样板件随意选。 装修货比三家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全包全配精装，超省心。 装修房子先找一号新家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详见天天活动。 爸爸妈妈，南昌好玩吗？采茶戏好听吗？把饭汤好喝吗？ 好，真好。 北京电台温馨提示，孝敬父母是中华传统美德，带上爸妈来一场有滋味的旅行吧。 北京人，南昌请你吃早餐了，21日至25日8点在汤本味五家餐厅可免费领取南昌瓦罐汤和拌粉，每人一份，发完即止，一汤一粉一座城，有滋有味有南昌。 嘿，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听鼎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妈妈，什么是中秋节呀？ 中秋节就是一个团圆的日子啊，时间很长，相聚很短，珍惜每一个团聚的日子。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祝您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9月22日至24日，快来八达岭奥莱过中秋吧！当日消费满999元，返100元电子礼金，还能免费吃月饼，拍摄全家福，更有浦发银行刷卡回馈。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十年， 力部更好。 力部英语，十年更好。 With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森猎狗、白老虎、 白狮子、 猫猫狗。 北京野生动物园八小福百年修得中秋剧，只信金穗30天。当代商城中关村店23周年庆，即日至24日，满300最高仅150元。逢节假日满1000再赠100积分礼，更有庆生券、银行券，邀您来抢。9月与您相约当代商城23周年庆。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国光二十七岁男副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一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头。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唯一广播伴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继军刘老师为您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刘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咱们先来说说北京吧，冷空气好像要来了哈。 你看，对，今天冷空气正在路上，预计啊后半夜3-4点钟就可以到达北京了。 哦。 后半夜呢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明天白天呢风力也有所加大，预计啊明天的这个风力啊平均风力为四五级，阵风会达到6-7级，因为中午前后啊气温在升高，而且呢东南下船的作用比较明显，所以阵风也是会明显一些。当然了，北京高楼林立，在有些这个楼之间恐怕这个风力还会大一些，那也是一种峡管效应。那么明天这种风的话呢会刮一天，到入夜之后风力逐渐减小。不过呢冷空气并没有结束，预计啊22号23号还会有3-4级的偏北风。不过呢这个阵风呢中午前后稍微大一点，但是不会太大了。整体来讲气温下降比较明显，明天25度。那么22号23号呢基本上最高气温恐怕也就是22-23度了。再加上3-4级的偏北风，大家在户外感觉到温度恐怕也就是17-18度的样子。所以呢大家要根据体感温度来调整自己的衣着。而且呢由于受冷空气影响，最低气温也是会明显下降，预计这几天的最低气温在12-13度之间。所以说呢早晨是比较凉了，尤其是中老年人喜欢晨练，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多加件衣服。那么随着冷空气的这个东移，它会逐渐影响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北方呢4-6级偏北风，那么气温会降4-10度。那么南方呢冷空气啊是持续南下，23号可翻越南岭或者是武夷山，影响到这个福建广东。在冷空气的打压下，南方的副高啊明显减弱，从21号起短暂的高温过程将这个基本结束吧。降雨方面的是这样，今后三天里啊雨势最强呢还是在重庆北部和湖北北部到安徽西部这些地方呢，有大的暴雨，局地有大暴雨。这些地区呢还要警惕局地内涝的可能性。另外呢湖北的这个干旱也会这个比较缓和了吧。水库蓄水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明天两天呢就明后两天南方降雨呢也会迅速这个缩减。另外呢随着冷涡东移到东北地区上空，那么21号黑龙江中部还将有大到暴雨天气，这恐怕在这个季节这个时间在黑龙江也是不多见的。所以整体来讲，这次冷空气南下之后，南方的这个高温天气就这个宣布结束了。未来呢气温会有小幅度的回升，但是回升幅度也不会达到这个高温的标准，所以天气是逐渐凉快了。整体来看其他地区天气都是不错的，适宜大家去旅游。主持人 好的，正好是假日，天气又非常不错，大家好好的出去玩吧。 没错， 谢谢您的详细介绍，明天我们再继续关注，感谢您，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打开 APP 叫外卖， 打开 APP 叫 救我 啊！ 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一时段呢，要关注几条事故路段。首先来看东四环的红领巾桥南，北向南的方向有一起事故，后车比较多，队尾排到了北四环的望河桥。东五环的白家楼桥北，北向南也有一起事故，车多拥堵。反方向的远通桥南，南向北有事故。还有东六环的古城西桥桥南，北向南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北五环的肖家河桥西，西向东的方向也有一起事故。再跟您说一下东四环的红领巾桥南，北向南的方向。东五环的白家楼桥北的北向南方向，反方向的远通桥南的南向北方向，东六环的古城西桥桥南北向南方向，还有北五环的肖家河桥西的西向东方向，分别有事故发生，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最危险的路是什么路？ 是半路。 半路车突然就没电了。 哎呀，突然就炸胎了。哎，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油了。 拿什么拯救这样的半路？ 拿出手机，打开中国人保 APP， 一键呼叫救援服务，看师傅距离这里只有800米。 中国人保 APP 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即刻前往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中国人保，下载玩得断的保障神器，体验更多优质服务。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是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和你一起出发。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出城网的创始人波哥。 大家好，我是张波。 CPA 摄影师，包括超级小包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这个简版的超级小包子。 是，当然在此呢，真的也要感谢我们的在前方试菜的熊丽。 试菜。 当然也要感谢我们的编辑，因为刚刚呢熊丽已经用最快的速度， 对对对 啊，把那个他觉得在成都一定要打卡的那些大饭馆，包括小饭馆，包括名菜的名字都给我们发了微信，然后我们会在第一时间让编辑给您发过去。包括我都说了，我们车玩的大搜索，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这个平台，不光是在平时上节目的时候是一个跟大家交流互动的平台， 是 啊，不是仅仅在直播的时候需要，我们每次也会各种推送，其中我们刚才看到了，因为编辑找出来了，我们在推送当中有专门成都行，在那儿吃喝玩乐都去哪儿的整篇图文并茂的文章，嗯，所以如果要是想去那边啊，可以在我们的公号当中搜这个文章。同时刚才问要去成都啊，必须要怎么安排啊，怎么吃啊，我们的编辑也会专门发给您，您可以看， 对 啊， 而且大家每天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文章啊，每个都特别的应时当令的，比如说今天的第二条就是入秋养身先养脾，6种黄色食物要多吃，哪6种？ 黄豆、 南瓜、 香蕉。 哎，香蕉养脾吗？ 香蕉单说 啊，单说 香蕉单说 不知道，反正您点开自己看看，包括现在大闸蟹， 嗯， 啊，现在大闸蟹挺多的，好多。刚刚还有一位朋友说他中奖了，说那大闸蟹什么时候能给他？十一之前能不能吃得上？一会儿让我们小编直接回复您。我们第三篇文章就说了，大闸蟹即将开捕了，去源头吃一下最肥美的蟹，等等等等，这里边就有故事，即将开捕啊，不知道是哪儿，您点开看看吧啊。反正内容非常非常丰富，而且今天我们要聊的呢，就是这个出去玩去啊。其实您要选择，比如说中秋节也好，十一假期不出去，北京也有很多很多好玩的。比如说一到这时候，就是咱们北京网球赛事的顶级赛事中网啊就要开始了。而且呢，咱们节目呢在这几天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个算是小福利。就是免费咱们送票啊，本节目的奖品是由中国网球公开赛提供的莲花球场的球票两张，吃喝玩乐尽在中国网球公开赛，让您的黄金周与众不同啊。9月29号到10月7号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去现场就现在，没错，就是现在，您发送您的真实姓名加上真实的手机号码到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抽取一位朋友送给您两张球票。 对，到现场去看网球完全不是一个感觉， 是 特别好， 坐着特累。 嗯 嗯，就时间忒长。 你俩啊不是一头 了。有一次我看了一场，看了三个多小时。 哇， 大晚上，我从应该是八点场嘛，看到了十一点，将近十二点， 多精彩啊！ 就是 啊，是很精彩啊， 就是累是吧？ 是非常，但确实坐着累，你知道吗？就是哎呦，一会儿你得换换姿势，一会儿我就出去买点啤酒啊，买点什么香肠啊，你得一直补充着能量。 让带进去，还能让带到现场里边去。 就它里边有卖的， 对，里头有小卖部， 就跟看足球是一样的。 是， 主要还是因为胖。 不，这次也有遗憾啊。据说我偶像可能不来了， 有费老师， 费 不来 了。 哦， 然后另外一位大牌纳达尔据说也不来了。 呦呵， 仅仅是据说啊。但是到现场看有两点特别好。 哦， 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你位置坐的还恰到好处的话，容易捡到球。 哦，我还以为容易让球闷着了。 啊不，那闷着就危险了。 是啊， 就是捡到球，就是有可能，比如这球打飞了。 嗯， 哎，正好落你这儿留下。 嗯， 包括比赛结束之后啊，运动员会把自己的护腕啊或者什么扔到看台上，这算跟大家互动嘛，开心。 哦， 哎，这个特别好。然后另外还有呢，就是拍子会很便宜，你就能买到，都是好拍子。就如果你要是在正品店里买，我瞎说的，比如3000一把 啊， 但是到那儿，人家说了，好了，这个活动要告一段落了，好，我们现在要买的话800，特别好的拍子。 哦， 很值。 哦，红双喜的拍子， 人家叫尤尼克斯。这确实是一看就是，他主要是还是觉得累了。 对， 肯定是看累了。 来来来，我们抓紧时间，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已经主动的问了好多关于出去玩的问题了。 对， 嗯， 这个咱先看怒放的吧，人家发了好几个了，说这个我要十一去丹东，有什么推荐的吗？吃的和玩的都可以，时间允许的话还可以去哪儿呢？尽量的跟不详细点呗，感谢。丹东 就是说他要走大连那条线 那呢 啊，然后其实我觉得是就是你沿线去走的话，其实大连的附近也有很多可以能够去选择的，因为丹东他自己已经选择了一个目的地，然后到大连这边的话，然后可以去选择走冰峪沟，这个地方还是一个属于一个不是说这个所有人都喜欢的一个地方，因为它属于一个摄影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说是就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呢，除了当地人多一些，但是从我们很多的，就是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就是出行的这个什么游记上面，就是很少有写这个冰峪沟这个相关的这个资料的。那么这个地方呢，就说是，但是它一天的时间是玩不完，它需要在里边去住上这个一个晚上， 就在沟里边， 在沟里边，然后去体验一下沟里边还是比较安静的，沟旁边住就可以了，知道吧？也不一定非要住到里边去，里边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住宿的地 方。哦，那沟里边有啥好玩的呢？ 沟里边它主要还以摄影，有船，有水，有山景。 哦， 然后有秋色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我能够推荐他就是到这个地方去玩一下。 嗯 啊，然后基本上说是我看了好多好多地方的这个设计的这个方案里面都没有去涉及到冰峪沟，因为它是属于不是在，就是说需要不是说是两个方向， 但是说是值得一去的一个地方。 明白、 啊、如果再远一点的话，其实就是它整个去的路上就可以了、嗯、就是有可能是自驾，或者说它如果是直接要飞到那个目的地的话、嗯、就是不是很方便的。 嗯， 但是我建议的话，它就是能够在大连去玩一下，包括那些老火车站，其实也就是说它不是属于说是旅游的目的地，但是作为这个城市它的文化它的根基是值得你去到那个地方去看一下。它老火车站不是已经停运了对吧，可能你进不去，但是你就是在那个地方去待一下，然后正好是到这个十一左右的时候，然后它这个那边的温度相对来说要比我们这边的温度要低一些，它的整个树叶的颜色变化要快一些，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你到这个时间段是能够去玩的是这样的一个城市。然后除此之外了，然后就是说像大家常规知道的那些景点吧，他就可以挨个的去捋一下，这没有问题的。但是另外一点是要吃，这段时间正值也是属于这个海蟹啊，可以就是一个开海的一个时间段。 海产品的话，你现在吃还是个时候。 对对对、嗯，也是比较非常非常肥的，而且它的整个作为海蟹来说，它跟河蟹的是不是一样的一个品质，对吧？ 嗯、 就是海蟹它的肉比较多一些、 嗯， 而且它的整个这个肉还发甜，对吧？就是说这个时间段的，所以说是，而且在渤海湾里边的海鲜，就基本上大家是完全可以去选择 的。是 的，嗯 嗯。好的啊，这是丹东啊，猪猪侠说了，我十一全家要去承德，怎么玩好呢？ 承德， 对， 就是承德的整个这个范围，它战线也是比较长的。 嗯， 就是说你从北京到丰宁，丰宁也是属于承德范围之内的，就是从丰宁然后再到塞罕坝，然后直接再到承德，这是一种玩法啊，就是走国家一号这个风景大道啊，然后呢。这条路上相对来说人还不至于像那么多，但是如果是再往乌兰波通方向走的话，可能人就比较偏多了。 嗯、 而承德如果他要在市区去玩的话，就是最常规的几个点，一个是就是那个避暑山庄，但是现在这个时间段进去，我觉得温度也不至于那么高了，就是没有必要的，对吧？ 嗯、 就是说是但包括他那边的一个什么棒槌山。 嗯、 啊，这个是值得一去看的一个地方。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承德，它的还有包括它的一些这个表演的这个晚上去看的什么雍正王朝， 嗯， 啊，这种演出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一个地方。 有点实景似的那 对对对，实景演出的这种的这个可以去看一看。 嗯， 然后吃了承德那边肯定是以牛羊肉为主的，对吧？就是这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 嗯嗯。来，小包子， 嗯， 给大家介绍一款可以落地签。哎，真的，咱退一步说，是不是现在就算计划去了，机票和那边酒店都不会太便宜？ 其实还行，就是因为我下个礼拜要去新加坡，然后我也是刚刚在网上出了票，现在机票最低的还能打到大概2000多，而且我说的不是那种就是恨得红眼航班，然后就折腾十几个小时那种，就是也是就是简单转机，就是转一次香港或者转一次其他地方，就是不是直飞了，然后就2000多往返，我觉得这个价格 还 可以啊。就是像新加坡啊这种，就是听起来好像比较热的地方， 很热门的地方。 对对对，所以现在其实大家出行的话，是越靠近十一的价格，机票会越高。反而小长假这几天，因为咱们这两天听说高速也不免费哈，所以说可能很多人出行呢，他也没有那么大的欲望去出行，除非是想把年假连一块的那种啊。所以我看了一下，就是从小长假结束到十一之前这几天，机票价格还在接受范围，就是还在可接受范围，所以说东南亚这几个国家呢还凑合。然后如果你要是有这个我想想啊，应该是新加坡的签证或者泰国的签证，然后有这两个国家的这些签证的时候呢，你去马来西亚现在它最多应该是给到14天 啊，过境签吗？ 对，就是说就算是一个过境，但是就给你14天的时间。这样的话，很多朋友你现在不用申请这些其他签证，你这两个国家，咱们说新马泰，你玩就连起来玩就可以了嘛。啊，不管你是从新加坡走还是从这个泰国走，反正马来西亚就在那个旁边，然后就一个三角形的，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两个地方连起来玩。啊，这当然这个其实我觉得新加坡自驾的这个意义不大，因为咱们今天主题是自驾嘛，它的意义并不大，因为那个这个地方很小啊，像泰国和马来西亚自驾还是完全有可能的啊，这个尤其是泰国整个这个战线也比较长，然后景点分散的也比较这个远。然后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先推荐一下这个签证，我觉得这个玩法挺有意思，也是应该是最近新推出来的一个玩法，就是能待到14天，肯定够你7天这个长假了。 嗯，好， 另外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应该叫谢是吧？ 嗯 啊，他说十一要到青岛，还要去乳山。 对， 哎，能不能说说值得玩的地儿？青岛 啊，青岛去崂山呗。 好， 就是 崂山两条线，一条北九水，一条是那叫什么海边那条叫，就是有两条线是吧？一条能看海的，一条能看山的。 对，就是一个是山背后的，一个是环海的。 对对对，还有一条是徒步线，但是他们自驾的话，平常那个门口有人看着的时候上不去， 啊、 就是那条线路，我开越野车上去，我挺有意思，能一直开到山顶 啊，是吗？ 可漂亮了、啊，这个不算逃票线路啊，因为它不算景区里边， 啊、 在过了那个停车场以后，到没到那个真正的收费处的那块中间那一段路、 嗯、 还不错，青岛好吃的挺多的， 嗯 嗯， 而且现在应该开海了吧？ 开了。 开海了吧， 哎呀， 这一开海海鲜便宜三倍，然后好吃的好吃的多的多， 好吃。 我觉得我特别想推荐那个，就是我个人感觉特别好吃，叫海鲜蒸锅，啊， 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蒸海鲜嘛。 就是青岛的，应该是那边的一个农家乐的那种农家菜，大铁锅。然后我觉得最奇妙的就是它是用鱼汤蒸这个东西，然后蒸完了以后底下那个一锅。白白的鱼汤，然后有这些海鲜什么贝类啊滴下来的那些鲜汁儿、嗯、然后再煮上豆腐和白菜，这个山东的豆腐啊山东的白菜也是好吃。 你怎么不说还有山东大馒头呢？ 还有不他贴饼子，那锅旁边给贴饼子，哎呀贴出来那叫一个香啊，现贴的饼子啊、 嗯、 所以在青岛我觉得这个挺推荐的。 嗯， 剩下的就看波哥推荐了。 嗯， 我推荐的基本上说我觉得说是你说的这些和我的思路好像是不是很一样的哈， 我是个吃货， 就是你看到青岛最起码的啤酒得喝吧，尤其是那个原浆， 嗯， 对吧？ 青 岛原浆 啤酒节是不是过了？ 过了过了， 上个 过不过和喝啤酒是两个概念的， 哎、对 对吧？你到那个老街里边那个啤酒街，整个一条街，它那个氛围是存在的，绝对是喝啤酒的氛围， 是、嗯、 对吧？这是不用质疑的。 嗯、 然后说是如果你想静一静，比如说哎，我可以晚上的时候到他的那个五四广场，大家都知道的地方哈。然后如果你真的还想静的话，然后我觉得说是你可以去选择崂山那边，那个维哥你们家的那个产业叫王哥庄。 啊，王哥庄、 啊、对对对对、啊、 你知道我们家那边那产业整个一庄子啊，都是做馒头的。 哎呦呵， 而且那边就是包括农家乐呀包括什么的全是别墅区。 天哪， 啊真的就在王哥庄、 就是、别墅吃馒头，哎呀，这太奢华！ 而且那边不贵的，就是你住人家农家乐也好，或者包一个别墅也好，哎，不贵，真的不贵。 对， 就是馒头贵是吗？ 馒头也不贵， 主要是你一个馒头，你对，真的是像我这种大个饭量的，然后我能吃半个馒头一顿，然后这一天估计都不饿。 死面的馒头啊， 不是，是那个山东的戗面馒头嘛？ 就 人家那个馒头啊，就是越嚼越甜。 哦。 哎，真的 香， 哎呀，很香。 嗯，然后除此之外呢，然后说是，其实你们家那边产业那边，它还有一大特产，就是、 嗯、 它真的是产螃蟹的一个输出地方。 不是因为那个 梭子蟹， 对呀、啊 嗯， 因为那儿是一个码头，就是出去到近海捕捞的都从那儿回，所以你如果在那儿租一个别墅啊、 哦、 或者什么，你就在那儿等着。回来了， 等着就行了。 一百多米 收螃蟹就行了， 对、 啊， 交易。 哎呀， 而且就是 王哥庄，记住了， 对对，所以说 是 这样的地方， 王哥庄， 王哥庄， 哎， 对，不是像咱们北京这边什么各庄各庄， 嗯、 对 对对， 它是王哥庄，对， 你去那儿收都不一定能收上来，因为就是那边叫什么叫会场村，叫会场的蟹，会场就是开会的会场， 对、 嗯， 会场的蟹在青岛甚至整个山东都是特有名的， 对， 哦，就大家都去抢去， 都是去 抢， 你要能抢，就跟比如就阳澄湖的大闸蟹， 哎， 就至于这样的感觉， 明白了， 对对， 那蟹真的是肥，就连它那个最后那小脚都是肥的，都有肉，而且肉特别的甜，一点腥膻味都尝不着， 嗯， 当然你去的时候可能没有啊， 你这白说。铺垫 过了这季节 没事儿。 不过在那边可以推荐俩饭馆啊，就上次我都说了，跟小胖我们一块去都是吃的、 嗯嗯、 一个呢就是在崂山，就那环海的那边啊，那有一个就窗户底下就是沙滩能看海，那个饭馆呢叫老地方，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1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别忘了今天我们还有奖品，本栏目奖品是由中国网球公开赛提供的莲花球场的球票有两张，吃喝玩乐尽在中国网球公开赛，让您的黄金周与众不同。9月29号到10月7号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去现场就现在。您可以发送您的真实姓名加上真实的手机号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抽取一位朋友送给您两张球票。 接下来我们要聊点旁的， 这也不算旁的，也算是好事儿，好玩的事儿 啊！当然，当然，当然，这就是突然之间，哎呀，就我一想这个，我就觉得，哎呀，饿， 是吧？ 昨天聊的这个时段的时候就饿了， 哎呦我的天， 就饿得我胃疼， 是吧？ 啊，加油啊，二位一定要说的这节我也胃疼。 哎呀，那一定的，我刚才看了好多好多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西餐品牌店都会参加， 不光是这些 啊， 因为刚才我们的嘉宾在外头我们聊天的时候，人家说，他说维子。这些品牌都在活动期间有很大的优惠。 哎呀， 哎呀，我说这样，您一定得认真的把这些优惠都要说出来。 太好了， 好吧， 来吧，我们请出第三时段的两位嘉宾。首先，我们请到的是北京西餐业协会的副秘书长侯京松，欢迎您。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两位主持人好。 哎，您好， 欢迎欢迎欢迎。 还有新世界百货崇文门市场部的经理刘京，欢迎您。 听众朋友们，还有两位主持人，大家晚上好。 好，没关系啊。等这节咱们都聊完了，要结束的时候，肯定你就不紧张了啊。 一介绍完两位，就知道哪儿办的，在哪儿办都知道了。 哎， 是吧？ 主办在这边， 哦， 人家还有分会场。 我看到好多就是新世界的其他的一些店都算是分会场。 对，新世界除了崇文门店以外，还有在北京一共有5家店，都是在分会场上。 来，这样吧。咱们先让秘书长先说说，哎，咱们这个活动为什么要办这个？包括咱们这活动都是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然后再说到场地的时候，我们那个老刘再给大家介绍。好，我们主会场在哪儿？我们分会场在哪儿？大概都在几层？好吗？ 好， 没问题。其实大家比较关心，这个活动呢，是希望知道都有哪些优惠。啊，能得到些什么样的实惠？这个活动呢是主大的整体的这个活动的标题，我们是叫2018北京国际餐饮节之国际西餐节及品牌西餐国际狂欢周。这个是我们主办方呢是北京市商务委员会主办的。然后我们北京西餐业协会呢是负责承办。汇刷通和新世界百货崇文门店、大望路店、望京店、顺义店还有燕郊店5店共同来协办。这次本届的这个西餐节活动啊，我们是从9月14号启动了已经。从9月份一直给消费者带来历时2个月的一场饕餮盛宴。 好，那因为这些店的这些位置啊，等等，一会儿可以让老刘说。然后就您说的这些，因为既然叫饕餮盛宴，一会儿您也可以简单说一下都有什么品牌参与啊，而且包括折扣，那个之后再说。 没问题。 那既然是饕餮啊或者什么，那他商场里是专门辟出一块地儿，然后让这么多的商家都在那儿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然后大家都去那儿，是能买呀，还是能吃到啊，还是能喝到啊？ 是这样。其实呢，我们做这个活动的目的呢，一个呢是让商家得到更好的推广和宣传，另外一个呢是让我们的消费者得到实惠。那消费者不能说，哎，我可能要固定在某一个时间段，是不是只在某一些摊位去得到实惠呢？不是，我们是希望消费者能够随时进入到商家、我们的餐饮企业门店里边去享受 很长一段时间的不同形式的这个优惠。所以我们这次主要做的呢，就是通过发放电子券呀，然后做一些定期的，比如我们跟新世界百货做五场联动的落地的文化节展示活动啊，每场活动都有 DIY，然后每场活动我们这次还有非常多的创新，一会儿我介绍这个创新是什么。那么这个互动的活动仅仅限于周末啊，狂欢周的这个周末做落地的活动，其他的时间都是通过我们的推广宣传，大家的口碑相传，让我们的消费者到我们的餐饮门店去享受优惠，引流进店，给我们的餐饮门店持续不断的带来这种销售收入。 周六日有狂欢趴，大家带着孩子老婆什么女朋友都可以去，去那边玩，有好多好多活动，是吧？然后平时呢，您要想吃饭，哎，正好也是恰逢在这个咱们的西餐周里边啊，或者怎么样，您可以拿您的优惠券到那儿。平时吧，可能您用什么这网那网的打个什么95折，哎，一拿咱这券，我打个比方，75折呀，6折呀，可能更低的一些折扣，是这意思吗？ 你就不怕秘书长说比这个低 啊？那太好了， 我们还有免费， 要能搞价，我接着往下搞啊，这样。 对对对，是这样啊。我们其实呢，现在大家也都是怎么说呢？我们都用手机哈，这种传播速度快点，也便捷方便一点，然后减少这个垃圾，是吧？比如说我们老印刷是不是也有污染呢？啊，我们现在减少这个纸质券的发放，所以我们每一家这个餐饮企业，它不同阶段参与进来的时候，它会提供不同阶段的优惠。我们会在我们北京市我们北京西餐业协会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汇刷通是我们的协办方嘛，汇刷通的这个公众平台上面，还有一些专题的这个页面上面，我们会推出下载电子券的这样一些方式。那么大家下载了这个电子券啊，也可以到公众号上面去查每个阶段都有什么优惠活动。下载的电子券，你直接凭着电子券到店里，哎，一验收，你就可以享受对应的优惠。 明白了。 哎，很方便啊，店里面也很清楚。你得到的是什么实惠，而且呢，不会产生任何的这个浪费吧？ 对 啊，没有印刷，也没有纸质的浪费啊。 好，来老刘，该你了。哎。你们新世界为什么愿意参与这个活动？是因为崇文门那店边上一些老的西餐店特别多，特别知名，所以你们说我们愿意干，还是说有其他的想法？ 其实我们现在给顾客打造的，除了在我们商场购物以外，那我们北京五家店都在各家店开设了不同的主题餐厅。那这些主题餐厅呢，也是各国都有，所以呢，我们就是给顾客想打造吃喝玩乐购这样的购物体验。所以借此中秋节前，然后我们联合西餐协会打造的这次活动。 好，我们听众朋友顺心就说了啊，顺心呢，就从你这名字我也知道你肯定在顺义啊。 对， 他说呢，我刚才开车发的信息啊，那个我可能接电话也没听清楚。这个咱们这个西餐的这个狂欢周都在什么地方办？这样可以让老刘再认真的说一下啊。 行，那我就给大家播报一下我们西餐节的分会场。那9月14号到16号，在我们崇文门店刚举办完我们西餐狂欢周的线下活动，但是同时的这个狂欢周的折扣活动，在崇文门，比如说鹿港小镇、院落等将近20家主题餐厅都会有独家的这个优惠。同时呢，我们这个24号还会有这个我们的这个花好月圆的中秋晚会。那在 CBD 的大洋路店呢，我们也将在9月23号跟24号有这个由站点披萨带来的这个薄饼秀，还有我们的这个派对怪兽披萨现场互动，同时呢还有我们的这个雪怪冰淇铺水果冰激凌这个冰棍试吃活动，同时还有这个遇见手工咖啡的互动活动。那我们在望京店，等于就是在我们北京的东边，我们望京新世界百货在22号还会有这个慢慢的爱亲子轻食 DIY 活动，就是让他家里的这个一家三口来这儿体验各种的 DIY。对， 教大家做月饼。 对，教大家做 DIY 的月饼。同时望京店在这个 望京店那个有月饼，然后同时慢慢的爱是做轻食便当， 对， 健康的便当， 对， 鳗鱼饭呀， 明白， 对，因为慢慢的爱它本身是鳗鱼饭是主打， 是的，是的， 对。然后刚才我们的用户也说了，就是在我们的这顺义店，其实顺义店的活动也是非常精彩，在这个9月23号还会有这个精彩的这个花灯这个雕刻展和这个石雕 DIY 活动，然后同时的这个猫眼餐厅这个披萨 DIY， 还有我们的萨利亚餐厅和这个豪盛豪餐厅的牛排品尝活动， 啊。然后我们的这个燕郊店呢，其实也在我们的北京的最东边，但是现在人住的比较多，所以呢这个中秋节呢，在这个9月24号，我们特意为年轻人举办的这个80-90后主题餐厅美食回忆活动，有快闪店，里头全是80-90的好吃好玩的互动。所以呢其实我、 就是、 对 在那儿哇炸炸这排那排啊快闪 对、 哦拿了就走是吧、 嗯、对 是是 其实我们这次我们北京地区的这个西餐节活动从现在开始一直持续到11月，所以呢还请我们广大的听众可以陆续的关注我们西餐协会和北京新世界百货五家店举办的各种活动。 嗯，就是在新世界的这么多店的这些活动一直到11月份。 对，因为有折扣的活动是在各店享受各种的优惠，同时我们的各种撸地活动也会在各家店的周末举办。 哦，非常好非常好。春说哎，这么多的优惠或者优惠券怎么能拿到呢？正好让秘书长再说说。 哦，是刚才我们提的时候可能大家没有听得特别清楚啊，我们再重复一下，就是因为现在啊大家先不用着急马上去下载，因为我们就是陆续上线啊，所以呢会在22号之后，我们关注我们北京西餐业协会的公众微信平台。 那如果要是就是在微信就是手机微信里头要搜的话怎么搜？ 搜索呢是这样，北京西餐业协会这几个字你去搜索的话就能搜到啊西餐业协会的公众平台的号，那么你直接点关注，到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里边陆续的推出。那么同时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会刷通的微信公众号，会呢就是优惠的会，刷卡的刷，通知的通啊，那么这个微信公众号上也会同步啊。那么同时到时候我们还会有很多像接下来我说那个创新的各种啊五大特色的活动啊，一会儿如果主持人说现在你就可以介绍了，我就可以介绍了 啊，这些可以介绍 你就可以介绍了 可以开始了， 这是个按钮是吧你就可以介绍了， 没错。好，那我就现在开始哈。我们这个今年呢哈，这个西餐文化节我们除了让各店提供不同阶段的这个优惠活动让消费者得到实惠以外哈，还有就是在我们新世界五店做这种落地活动，我们还做了五大创新。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消费者和美食这个亲密接触这个事儿做到更深切，就是我们每场活动都要做我是大厨师这种美食 DIY、 哦、 就是我们请一个品牌餐厅你出来来教你的招牌菜啊，让消费者过来互动，哎，免费品尝啊，然后免费制作啊。另外一个呢，我们这次啊跨界打造了一个当艺术遇上美食的这样一个文化市集，不是想象中那么庞大的市集啊，是很小的精品市集。 嗯， 我们筛选一些比较不错的跨界的品牌，比如我们把绘画、花艺啊、软陶啊、陶瓷艺术，这些比较生活美学方面的艺术范儿的这些东西跟我们的美食相结合。我们比如画，你要画美食，画美食主题的，以美食为题材，捏个软陶或捏个少手工啊，是做捏个小吃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年特别主推了，在我们分会场每个主会场和分会场，我们摆一个西式长桌，我们在西式长桌上去装点非常漂亮的花艺，桌花非常漂亮的桌花，然后摆上。比如今天是你的日式餐做 DIY， 那么你把你的日式的餐具、日式的酒摆出来，然后让消费者来了解你这个这个风味的这个饮食文化，然后这个花艺搭配。而且今年我们的开幕式，我们特别邀请了那个京刀白，白学明白大师给我们做的食品雕刻。我们的大的冬瓜灯，装饰的巨型的冬瓜灯，巨型的锦鲤鱼。然后和鲜花相搭配，也是引来了非常的关注。 是，是今天下午做的那个启动仪式上，好像就是 9月14号， 就是那个雕刻的那个冬瓜，那个一时半会儿是雕不出来的， 对，它提前雕的，然后非常漂亮，像那个两个那么老大的冬瓜落在一起，我们的小龙人就我们的吉祥物啊，然后还有咱们这次的主题的名字，2018北京国际餐饮节之西餐国际西餐节，然后还有就是有一条特别漂亮的，全身都雕刻着牡丹花的这个鲤鱼，锦鲤鱼，那个特别漂亮啊，拿冬瓜雕的，然后它呢这个皮啊没有去掉，上面是埃菲尔铁塔呀、 什么这些、哦、啊形状， 真好真好。 对对对，然后我们在顺义店23号、嗯、还有一个白大师专场，我们会也跟花卉相融合、哦， 就是现场演示。 对对对，他就是提前，因为那个真的是像您说的，需要花时间雕了。啊，花时间 交 了，嗯， 创新说完了吗？ 创新还没说完，因为就跑题了有点嗯，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啊，这次要组织，就是与美食有个约会，啊，那么约会就是实惠的会了，那就这个就是我们第五个，就是一定要以电子券形式，很便捷，让大家没有门槛啊，大家都能得， 嗯 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组织一个十全十美的品鉴团。啊，然后十场不同风味的这个品鉴，啊，所以到时候如果您这个这么大咖哈，也可以来参加一下我们的品鉴团， 特别好， 两位帅帅的主持人是 吧？ 啊， 哎， 好，挺好。 啊，对， 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是专属优惠享不停，像新世界百货，我们还有各个我们协办单位餐厅里边的啊， 嗯， 各种优惠， 嗯 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五大情况，五大的这个特色哈，嗯，一会儿呢就是。给我一些时间，我就会把我们的具体的优惠再给大家。 好，时间一会儿给你啊。 好吧， 先给我一些时间啊，我先放两条广告，一会儿回来再把时间交换给您啊。 好的。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刚刚听两位嘉宾介绍了特别多，就知道这一次咱们的活动特别丰富。其实大家记住两个要点，第一个就是在新世界百货举办的，时间呢每个周末您都去，反正都能赶上，是吧？而且是在不同的五个店里边，会有不同的精彩上，就是关于美食的精彩为您上演，对不对？ 哎，在这五家咱们新世界的店里，就这些西餐品牌本身在店里都有门店是吗？ 对啊，因为我们将近100家主题餐厅都散落在我们的北京5家分店里。 哦，那我理解错了，我先是以为，比如说新世界，好，我在1层的 lobby， 然后专门空一个地儿，让这些家都在那儿， 没有， 摆个展位 下。其实 我以为是这个。 对，其实您熟悉的一些人气品牌，什么鹿港小镇呀、火炉火呀、江太无二啊、蘸点披萨呀、然后全都在我们新世界商场里头。 哦， 绿茶餐厅、 哦、 你想得到的这个各国美食我们新世界全有。 是是，都是连锁，都是连锁，像蘸点啊、像什么荷花泰。哎，那接哎摁摁钮，咱们、 哎、 接下来就开始说了。 有不有理，速度快一点，因为优惠实在太多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听。 好， 好吧， 好，3分半、啊， 贯口开始。 然后第一呢，我就顺着念了啊，咱们也没有先后次序啊，没有排序啊。然后首先呢，是我们有免费的赠送的招牌鹅肝寿司，是我们江户前寿司提供的啊，免费赠送招牌鹅肝寿司一个。去下载我们优惠券啊，这是能获得的啊。然后我们比格披萨啊，立减39元立减的代金券，购买我们王双王莲披萨王这个双王榴莲披萨和马小龙虾披萨都是可以用的。葛南旺巴西烤肉呢有2种优惠，立减10元和全场88折，包括葛南旺巴西烤肉、私厨和王厨都参与啊。我们的好类餐厅香肠拼盘立减30，荷花泰菜全北京的这个门店啊，立减50元代金券。当然这里边都有很多的优惠细则，到时候大家一定是关注微信号去看到每家的优惠细则和使用条件啊。黑松白露各家门店是9折优惠啊。蒋太无二我们有满30送42元的 CCTV 沙拉 啊，然后呢还有我们的雪怪兵器铺啊，可以得到10元的立减券，满30元可用。基辅餐厅啊，我们的俄罗斯非常棒的基辅餐厅、啊，我们有满150元立减30元的代金券。汉拿山要推出了节日的特价套餐，非常优惠啊。慢慢的爱也推出了特价套餐。我们冠军山热狗18CM， 它的热狗加饮料享受7.5折，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央塔，你不光吃晚餐，吃午餐，你去享受优惠，同时呢，还给你送灯塔和海底世界的门票 哦，啊，特别好， 对对对，还有全京城，我们不管你吃新品菜品，它会送。喜剧现场免费票价值80元。 嗯 啊，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很多优惠啊，我一口气儿有点读不完。 是的是的、 啊、 因为我看咱们这上头 将近300家门店， 是的是的， 我们首批 啊陆续都会上线。 比如说参与的、除了您刚才说的那些，包括萨拉伯尔，兰特伯爵，维兰餐厅， 站点儿， 西字大地，莫斯科餐厅，还有和绿，哎呀这太多了 太多了，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因为有哎呀好好多好多家吧， 不管是俄式的，法式的，日式的，韩式的，是吧，还有就是东南亚， 对 啊，泰餐， 好，所以可不止几十个啊， 哎真的是。 而且今年我们的开幕式是我们的荷花泰菜，用这个口金得的叠的荷花展现的一个开幕仪式、非常创新的口金、 好，其实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就是关注哪儿能得到哪些优惠，再说一下。 我们再重复一下，关注北京西餐业协会的微信公众平台和会刷通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将在22号以后陆续推出这个优惠券的下载通道。 好，还有周末去新世界百货就行了。好，谢谢两位啊，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了。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旅行的问题，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后排挤，配置低，买纯电动 SUV， 这次你有大选择。吉利帝豪 GSE 2米7大轴距，空间越级，更高配置，享受大有不同。到店试驾，更享多重好礼。详询吉利新能源当地经销商。 贴贴贴，一堆商票贴不出现款， 用交通银行快易贴呀！持有交通银行优质企业合作伙伴开出的商业成对汇票，即可全程线上办理贴现。 交行快易贴，贴贴贴， 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全新一代朗逸两厢动感登场，搭载 1.2 TSI 和 1.4 TSI 高功率发动机，更有大尺寸全景天窗和灵活百变空间，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 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送走了刚刚的两位嘉宾，我们又迎来了新的两位嘉宾。我们请来的是初生网的 又换， 这什么情况呀？ 我们每个时段的嘉宾都不太一样啊。这一次我们请来的是 CPA 摄影师，包括超级小包子。 哦，这没改名啊，还是刚才那名啊？ 顺序不一样， 顺序不一样是吧？ 这就是创新嘛。 这就是创新。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的户外极限玩家啊！ 哎，还有初生网的创始人张波，波哥。 大家好，我是张波。 嗯、好， 哎，我先问问你们俩，包子十一的时候出去吗？ 在家里待。 哎，你不是要去新加坡吗？ 新加坡马上就走啊、 哦！ 我在十一之前回来，我还是想躲开这个 就 是旺季、 啊就是。 对对，我还是比较喜欢错峰出行的。 哦、波呢？ 我出去，我是肯定要出去 啊、哦、 啊！ 然后你是按反季节出去的是吧？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他十一要去那地儿、嗯，现在都下雪了。 哦哟、 嗯， 哪儿啊？ 那个 贝加尔湖。 对， 哦， 纬度高了、 哦，熟悉而又陌生的地方。 真是一直老听、嗯，听那边发生了很多很多，就是特别开心的事情。 嗯， 对 对对对，让我。对那边产生了很多很多的误解、 嗯、很多的误解 你应该对那边产生很多很多的幻想， 一点向往都没有， 一点向往都没有，可还行。 来来来，我们也有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了要自驾出发去哪哪哪的啊， 嗯， 分别要问二位了。首先呢，我们先来帮助一下狮子烤鱼，他说在十一假期期间他要去塞罕坝，要带着老婆孩子还有老爸三四天的时间，怎么玩呢？哎呦，好像最近一段时间要去那边自驾玩的朋友特别多，而且我看朋友圈里人拍回照片好漂亮。 是，就是塞罕坝的景色非常的漂亮，尤其是那个那么多万亩的林子。 是的 啊，就是这是经过这几代人的啊，然后不停的把这个林子给建起来了。那么其实到塞罕坝，它应该是要玩的地方有好多个方向，比如他们可以从塞罕坝直接穿到乌兰布通，然后拍乌兰布通的秋色，然后或者再去穿到这个画皮岭那边，然后去拍这个白桦树，然后还包括当地那个村庄的那种就是那种草原的那种风光哈。 两到三天这么转的完吗？ 这塞罕坝直接穿过去，然后就到了乌兰布通了、 哦、 就是对，直接穿过去，多就是到那边掏一个门票、 嗯、 然后就到乌兰布通了，然后从乌兰布通再穿出去就到，就不是走不了，走十几公里吧，差不多就可以到那个画皮岭那边的。 嗯嗯嗯， 所以说是这条线路它就是可以玩一下这些目的地。当然在这块的话，然后还有塞罕坝它的那个七星湖是值得他们一去的一个地方，尤其是对于喜欢摄影的朋友，这个季节它有沙地，有湖，还有森林，还有不是还有这个草原，还有这个森林，还有栈道。嗯、 颜色都在， 对对对对对对。 住哪儿呢？ 塞罕坝它的整个附近的酒店有不同种类型的啊、 嗯， 三星的、四星的，还包括家庭宾馆的都有，它根据它的情况可以去选择。 你建议住三星、四星的？ 就是我建议，就是根据他自己的消费情况来定、 哦、明白， 对吧？因为在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它的这个房价可能还略微高，但是相对比这个暑期来说要低出来很多了。 是的，是的。 嗯， 来，小包子， 嗯， 阿福说，我十一的时候打算去葫芦岛自驾， 怎么玩呢？ 这葫芦岛哈，我特别推荐这地方，因为其实我记得我去年就是十一的时候去的，特别合适。 是带着家里人吗？ 对，跟家人一块儿去的、啊。因为我记得我在咱们节目也分享过、嗯，就是在它附近的那个地方，因为葫芦岛其实现在比较大。比较有名的，然后我就分享了一个地儿叫星城，实际上离葫芦岛就30多公里，可能就特别特别 近。但是这个地方什么都有，当地人说这地方有城岛山海泉，好多东西啊，古城，然后它有一个就是那个叫菊花岛啊，这个地方呢，菊花岛特别小众，因为基本上没什么人，然后坐当地的那种渡轮上去的，很少有什么旅游团之类的，反正都是当地人比较多。然后在那儿呢，螃蟹可能没有你们说的那个那么有名啊，刚才那什么什么厂啊，螃蟹那种那么有名的螃蟹，但是你回来的渡轮上真的是一兜子一兜子，就渔民捞上来以后，你要跟他买，就是给他点钱，他就卖给你一兜子那种梭子蟹，就那种小梭子蟹。然后现在的那个笔管蛏。这东北的那个笔管蛏特别好吃，然后它应该是正好到这个季节才开始有，然后一年就这一个月能吃。那笔管蛏最大的跟我小胳膊这么长，啊，一点都不夸张，真的特别一个饱了。真的一个就饱了。然后在那儿买那个海鲜也是，它那个海鲜因为那边水比较冷，它成长周期比较慢，所以说在那儿吃那个叫多宝鱼是吧，就是那种圆圆的，其实就是类似于比目鱼那种鱼，它那儿的多宝鱼味道确实不一样，真的很好吃，价格也稍微贵一点哈。也然后在这儿我想说一个，就是很多去东北的朋友在那儿吃鱼，说那时候青岛有一个天价大虾的事儿，然后呢后来又闹出一东北有个天价鱼的事儿，然后这个事儿呢人东北人出来就说了，说我们自己都吃不起那个鱼啊！谁说那是过去就不是给老百姓吃的，过去就是给皇帝进贡，因为它水冷，它生长周期慢，所以同样比如说三斤的鱼，那在东北呢就是卖的很贵，因为它长三年可能也长那么大个啊，所以那边的多宝鱼推荐，笔管蛏推荐，还有那大螃蟹啊，别买当年的，买头年的，就是买隔年的那种大螃蟹，那螃蟹跟我脸一样大，巨好吃啊！价格比那个当年的要，你看那个就知道啊，就是大一圈，他当年没捞，然后第二年捞上来的那大螃蟹，哎呀，全是吃哈。兴城呢，古城也不错，就是我其实强烈推荐这个地方，因为国庆很多人应该是都奔葫芦岛那边去，甚至再往远了去。然后其实这个中间呢，这个小地方高速公路俩出口都能出去，到那边，你在。我当时我记得推荐那个钓鱼哈，现在是正好是那季节，因为再往后就该冷了。现在的鱼正肥的时候，海鲜正肥的时候，钓个螃蟹钓个鱼啊，然后在那儿住上两天，人相对少很多，因为它不是一个传统意义的旅游城市。 好，来波儿有补充吗？ 就是那边现在又新建了一个启航栈道，然后 就是是玻璃的吗？ 不是。是在海上建的，也是类似于像盘锦红海滩的一块区域，然后它现在的整个剪蓬草也已经长起来了，就是今年它已经陆陆续续可以看到，就是在这边也可以看到这个 红海 滩了是吧， 对对对对，就是距离星城还有5公里的这个距离，然后这个地方呢它就是将从现在到未来之后都不会收门票， 哦，就是免费开放的， 对对对对，就是他现在目前他因为这已经是第二年的这个从栈道修建到现在目前为止，他剪蓬草的整个一个维护到现在已经第二年了，到第三年会非常更棒，你知道吗？就是整个沿线全 已经养出来了， 对对对对，已经养出来了， 那是挺厉害。 所以说是这个启航的栈道，就是说他就是航母基地嘛啊，航母基地的附近。啊，就是有一个启航栈道啊，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推荐，就是一去的，就是沿着滨海大道一直往东走。 反正就是每次我到就是这种海边城市，反正我觉得哇，好羡慕啊，就有这么大面积的水。比如说像波儿和小包子就说那儿专门有一个滨海大道，你直接可以从兴城沿着那个直接可以到 山海关。 山海关 对， 秦皇岛， 对对 对 对 吧？ 对， 据说沿途非常的漂亮。 对， 包括这咱们。去青岛，然后在崂山，它也是环海的那条路， 对对对， 看底下的渔村，哇，好漂亮！ 那个渔村就是红顶子， 对， 红顶子，对吧？ 要不小胖说，就跟去了瑞士似的， 是 啊， 他就是因为过去最早是有德国人过来给修的那些地方嘛，他就是很有这种西欧的风格， 有这种感觉， 就是到那儿了，您就不用说我非得去个什么景点啊。说句实话，去的景点，我个人感觉啊，你会觉得哎呀。去的地儿多了吧，景点也就那么回事了，你就到 你哪儿都有， 大家 只要有 正常生活的这个城市当中生活的这个区域当中，比如像他说的那个古城里边啊， 对， 就是你吃早餐，其实我真的推荐大家到古城的北门外边那个市场里边去吃去，它的豆浆不一样，它的干豆皮儿。真的是拿太阳光底下照一下，然后是透明 的， 对对对对， 因为那儿都是卖回头客， 全部都是手工打造的，对吧？所以说这一些一定是当地的土特产。到他饭店里面吃饭，300块钱一桌，吃的哪儿都有了。 对，就是吃，吃完了找一地儿发呆。 对，而且海鲜也特便宜。 对对对对，你 待完了饿了再吃。 对，就是可能在国庆节期间，就是这段时期，这段时间它的整个这几天的时间，它的螃蟹的价格是35块钱一斤。 哦。 然后可能国庆节可能会略微高一些， 对 对对吧？但是对，但是就是毕竟那个时候客流量比较大嘛。啊，所以说是就是大家去这边的话，就是你的这个选择不一定非要赶到节假日去，但是你要去了的话，那你要已经决定要去的话，就是这些地方是值得推荐的。晚上可以在那个什么三角揽胜那些地方去转一下，也是非常不错的。 嗯，好， 新城，大概怎么念啊？他说韦瑟刚才说的新世界活动的微信号是什么来着？我再给你说一遍啊。啊，你看人 Ducky， 人都 Ducky 都搜着了，就是在你的微信手机微信里，你就搜北京西餐业协会，你就可以关注他们， 对， 能看到近期的这么多的活动了。 是， 包括于小鱼说，我刚下班没听见头，你们都说哪儿呢？什么海鲜 啊， 人又少还特便宜， 就说吃鱼呢啊，你就来了 哈，我什么都没聊。 说十一去合适吗？也合适， 也合适， 海是下不了了，吃点东西是合适的啊，非常好。来，这样咱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刚说完鱼，排骨也来了啊！说宁排骨不是排骨，说了二山怎么玩呢？ 二山的玩法，其实我建议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因为第一个二山底下它不是二山，它的市区当中呢有一些比较著名的这个温泉，还有别墅区，这是他要去选择住宿的地方，然后可以泡泡温泉，就是因为这个时间段到国庆的时候，很有可能山顶上是有雪的。 真的吗？ 对，这是必须的。 那现在已经应该已经下雪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是，但是在整个山下边这一部分，它的整个松树了还是都是绿色的，啊，然后再往上一点的话，比如用它主要有几个区域啊，比如像什么石塘林啊，主要还是以看火山石为主。然后呢，我能够再推荐它在距离阿尔山再有几公里的一个位，不是30公里左右啊，不是几公里，30公里左右的地方，然后有一个叫奥伦布坎的地方，看秋色非常非常的棒，它和阿尔山是一个山系。啊，然后只不过是距离那个可能阿尔山市区有个30公里左右，这是阿尔山能够主要来玩这几个点，然后泡泡温泉，然后晚上可以就是因为他有一些这个，如果他住的那些别墅区的话啊，然后有一些这个什么可以去，大家有互动的这个什么篝火晚会可以参与一下，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那些别墅区也是类似于那种你可以租的或者轰趴的那种。 它是属于，它不是，它是属于标准性的，就是就像统一盖着度假村的那种别墅， 明白了， 就是说一栋大概是有4间房，啊，然后有就是两室两厅吧， 就你可以以家庭方式专门要一间的，你也可以 要一栋， 哎，一栋的， 对对对对，就是可能在国庆节这个期间呢，人比较偏多的情况，可能房价可能会贵一些，啊，然后这个就是那边的气温可能相对来说是要冷一些，因为毕竟下雪了，就是山顶上是有雪的，而且就是大家要看的主要几个地方，一个是这个阿尔山的天池，然后一个是石塘林，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说，走的是这个杜鹃湖这边的话，就是主要还是以自然景观为主，啊，这是大家去阿尔山，好是好在一个名字上非常好听， 别墅里一住，是吧？市场上弄半扇羊，是吧？扇不太好，就是半头羊， 啊，回去让师傅给您处理处理。 嗯， 串成串啊，烤个羊腿啊，弄点羊排啊。 不用，他那有一个餐厅，人家就是专门来做这些东西的。 啊，人家管负责。 对对对， 太好了， 你就不用再研究我出去买半只羊的问题了。 嗯、哦，有有有， 你就研究去哪儿拍照，去哪儿泡温泉就行了。 对。 嗯，好，这个奥斯卡问了，想问一下北京周边两个小时车程内啊，适合带孩子，孩子两岁，跑跑跳跳，环境比较好的度假村，最好也能有大人打球玩牌各种活动项目，那太多了，北京周边这样的度假村特别的多，有没有觉得还不错的、 就是、核心他选择的一个核心的位置是要选择一个两岁孩子，这个是问题的关键。 其他的度假村这些他说的这些应该大人的都有。 没、 嗯、 有、 嗯。 对对对对。 现在度假村里边孩子设施挺完备的了。 其实我能给他推荐像现在目前为止就是一个刚刚推出了一个项目啊、 嗯、 就是在怀柔的林慧山。林慧山他现在有一个恐龙的这个就是应该是假的恐龙吧啊，就是这一系列的就是比较适合小朋友。 哦，就有声光电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特效、 啊。对，有这种特效。而且大人呢就说是你可以去，就是它没有什么强度， 嗯 啊，就是里边有什么朝阳寺啊，还有什么这个七星池啊，就是这些地方，就是可以漫步，可以喝喝茶。然后它度假村呢，就它下面有这个木头屋的这种别墅，啊，也是非常不错的。 好， 就是说这种是它的一个选择。 博哥就是不一样，出去全是住别墅， 就是因为大家现在都喜欢这个，不是我 要住。以后想住别墅就跟博哥走啊。图图问了。我想问一下啊，十月底十一月初两个大人带一个五岁的小孩出境游，推荐去哪儿，人均消费不要太高的，飞行时间不要太长的，谢谢。 十月底十一月初的话， 是的， 我觉得这个日本啊躲开关西可以啊，关西最近一个月可能还没恢复呢。然后呢我现在比较推荐的是北海道和九州，因为北海道好像也不行了啊最近啊，就九州吧，九州那边没什么事儿，我这个跟福冈的朋友还联系呢啊，没有什么问题，福冈人还是过着很 人家要人均消费不要太高哦。 北谁说九州贵了， 日 本那边可便宜， 就挺贵的。 那如果想再便宜的话呢，建议你们去东南亚吧，东南亚会便宜一些。 好 啊，像这个我推荐，我想想啊，便宜的，其实泰国不贵，泰国相当便宜。然后还有就是像这个 菲律宾， 然后还有像这个其实我觉得越南也可以，如果是这个局势不是很紧张的话， 越南特好。 这个芽庄啊， 对， 然后因为那边特暖和，就是 对柬埔寨。 柬埔寨呢，这个还有老挝，其实老挝有几个地方，就是除了金边之外，还有一个世界最佳的那个看这个日落的地方也不错。然后这些到那儿你带着小孩去其实都还行，而且最重要的是这几个地方都很便宜。 对， 嗯，然后不知道这个应该够了吧，东南亚这几个地儿应该够了吧， 特别好。菲律宾比如说像我们以前说的巴拉望， 嗯 啊，一定是好吃不贵的啊，因为去那边的人现在为止还不算多， 对 对吧？ 而且消费是绝对是 是的，是 特别高的。对， 在那边你可以跳岛游，或者是你就在巴拉望那边的海边的五星级酒店，又可以玩水，又可以在那边，你都不用去别的地方。 对， 然后他带着五岁的孩子，所以他这种推荐这种五星酒店可能会更好一点。 是的，是的，是的。 嗯， 像东马的海岛也不错，马来西亚东边的那些什么沙巴呀、啊、这种 沙巴， 东马的那些海岛也不错。 我是看柬埔寨和老挝， 嗯， 还有那边的有好多，还有一个地儿忘了，就是它有很多特好的酒店， 嗯、 就是世界级的酒店、 啊，对， 就是那些酒店大师们设计的一些特有意思的，然后在那个地方呢。就是远离市区、 嗯、 你根本都不知道那是哪儿，然后会有专门的接驳车把你接到那边、 嗯、 还就是相对来讲啊，就按那个级别来讲相对是比较便宜，比如说它是3200多两晚，就合一晚上1600多、 嗯、 它含的东西非常多，出海钓鱼啊什么的全都在。 那确实是就不贵了，对对对对对， 而且那个 本来就消费就低嘛， 对、 啊、在那儿已经算是高消费了。 对对 对, 对， 你知道人家一个阳台有多大吗？ 火、嗯 140多平的大阳台，整个观景阳台就全部这一片的海全是你的了 啊！ 那阳台直接做个泡池多好 啊！做了 啊，也做了， 有 就是说 里边 直接连着海着呢， 太厉害了。 这个天天向上说了，下周我下了飞机就开始自驾大理丽江6天、 哦、 我有两个60岁以上的老人，一个4岁的孩子，还有我啊，怎么玩呢？跟我说说呗。 大理丽江 啊， 这是 滇 西北，滇西北经典线路。其实我觉得啊，就是那个从大理。附近还有一个地方叫楚雄，那个地方也不错。 嗯， 然后从大理去丽江呢，中间路过一个，它不是传统线路，因为现在应该是高速都修通了。 嗯， 就是不走传统线路，走那个老的国道、县道、省道，不好意思。然后那个有一个地方叫沙溪。沙溪呢，现在这两年我没去过啊，这两年没去过，原来是完全没开发，就是人家说就是十年前的丽江。现在你去丽江的话，就是满街的那个流浪歌手啊，都是那种自由之魂唱的。然后你去那，其实并不一定找到那种真正的意境的感觉。但是像沙溪古镇啊，其实还可以。然后几年前的白沙还行，现在我听当地朋友跟我说，那边就是从丽江往那个玉龙雪山方向走的话，就是有一个小镇子，你过了束河以后再往前还有一个小镇子叫白沙古镇，那块也是有景的。现在应该是收门票了，已经给收成，已经给修成一个景点了。然后其实那边有很多这种古镇啊，到了这个丽江，丽江现在也是有机场的。所以说我建议你们，你如果你想躲开这个人的话，就我给你推荐这个地儿，你可以去看看。这个楚雄呢，是它是修了一个叫彝人古镇，然后那个古镇呢完全是为游客开发的一个旅游这么一个景点项目，但是也正因为它完全的开发了，所以它是一个规划好的项目，所有东西明码标价，然后里面的住宿啊，这项餐饮等等，每天晚上都有那个彝人火把节，每天晚上都有，所以作为游客你每天都能体验到这个特色项目，我觉得挺有意思，这样你就能体验不同的风，叫什么风俗民情。 对， 哎呀，真好，路上要注意安全就好了啊，多带一些衣物啊。好的，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谢谢两位。我是夏明。 谢谢。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我们再见了。 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15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国庆错峰游轮游，就选丽星游轮处女星号，10月5日出发，仅1999元起，预定露台房送哆啦 A 梦限量礼盒，快来携程旅行网、中青旅遨游网，捷达假期预定吧。